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 Hello， 大家好，可以看到我吗 ？Bonjour， 这里是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 嗯， 啊，欢迎大家来玩。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样一种形式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是不是喜欢，反正有兴趣也有时间，我们就先尝试着往前做。当然跟各位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好的建议，哪怕是吐槽，我们也都虚心的接受。大家一起来玩，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很开心。那今天，闲话就不再多说了，然后我们要还是要言归正传。 对对对， 言归正传哈。 对对对， 讨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今天要说的是，我们给这个话题起的名字"娘娘驾到"哈。为什么说娘娘驾到呢？是因为不是娘娘真的来了，而是娘娘的话题来了。什么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到孙俪，因为之前隔离期间嘛，因为总是要有一些事情做，所以呢，刚好这段时间没什么别的事可做，那我们就看电视剧。最近孙俪又有一个新的电视剧是《安家》嘛，其实真的还挺好看的。说实话啊，我觉得本子对我来说 也还好吧，我觉得 还可以 超越他。 说实话，我觉得从编剧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剧本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一般般。我没有觉得特别好，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孙俪给我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因为她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产的演员，所以呢，比如说她上一部戏是《那年花开月正圆》，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年了，所以可能你没法拿她做一个对比，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心里那个形象还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娘娘驾到，她还是那个熹妃娘娘那个造型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就是。你现在看到孙俪这个演出的表演的一个呈现，让我想到了，其实她从她第一部戏到后来的这几部戏过来，你发现她的变化其实是挺大的，就是如果你纵深的去比较的话， 在追着她的戏走的话， 对对对，我是追着她的戏走的，当然不是她每一部戏我都看，但是比较重要的戏我都看，但是呢，这里面呢有一些可能比较重要的戏，对孙俪来说比较重要的戏，比如说《幸福像花一样》，因为她里面结识了邓超，他们就结婚了，但是我这部戏我就不是特别想说，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明显的代表性，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他这几部戏，比如说他第一部戏是《余文音》，之后呢，我想说 跟佟大为一块， 对，跟佟大为还有海清，海清在那个《安家》里面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啊，然后之后呢是《甄嬛传》，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芈月传》，之后是《那年花开月正圆》，再到现在的《安家》这五部戏啊，其实你发现每一部戏它都有变化是很明显的。我们先从第一部戏来说，第一部戏啊，刚才说到的是《玉观音》，对吧？它里面演的是一个角色是安心，这个角色难度是在于安心从第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只不过随着剧情推进。他的复杂程度一点一点展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对于孙俪来说， 为什么复杂呢？ 因为他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他是以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很清纯的少女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他的身份是一个公安缉毒警，然后呢，同时呢，他是一个可能被， 哎，我都忘了，我看没看过这个剧？ 对，他本身他是个公安缉毒警，他为什么到北京认识佟大为？是因为他被毒贩追杀，他为了保护自己，他换了很多身份，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就是一个背景非常非常复杂的人，但是他呈现在观众面前，一开始他是一个很清纯的人，他的这个背景是随着剧情一点一点推进的。 那我觉得他当时其实就是在演自己啊，因为我就是没有太 follow 他，但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演员。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孙俪只有19岁，这是他第一部戏，而且接到这么复杂的一个角色，说实话，一开始他形象出现的时候很清纯，这符合观众对于安心这个角色的这种想象，因为毕竟海岩的小说。其实也是阅读量很大的，而且啊，《玉观音》是一本对海岩的这个创作来说，它是也是算是一个小高峰，真的。 突然想起来，就是早年间看过的一个，就是某地方电视台的一个片儿吧，当拍的是佟大为哈，追着拍，然后在一个公益活动上，然后佟大为可能去到了一路公交车站的那个四惠那块儿，然后做那个引导员，然后有一个大妈就过来，已经都过了那个闸口了，然后又返回来说，哎。 你是那谁吧？你演过那个铁观音吧？然后佟大为哦，一脸黑线，就那种状态。 我觉得可能这位大妈应该经常喝茶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部剧应该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小说先火的嘛，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剧的角色他是有一定想象的。那你再拍出这个戏，如果他不是我心目中那个形象的话，他可能会摔得很惨。 嗯， 所以先说孙俪这部戏呢，应该说其实在孙俪之前也有很多女演员男演员通过演海岩的戏火了，比如说陆毅，很多演员都是通过他的这个都通过海岩的这个剧本火的，所以孙俪这个起点是不低的。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她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没有学过表演，她就是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清纯的形象出现她是符合大众的这种想象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个慢慢慢慢的需要有一些情感的纠结的时候，孙俪的演技现在你再来看的话，觉得太稚嫩了。他的哭戏一下就哭了，因为他演的是哭戏。 你是说当时的那部， 当时孙俪的那个状态？因为我回来再去看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我不想承认，但是确实他是一个本身一个戏托人的这么一个本子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那里面，展现出来的演技这一部分成分，对于他挑战很大。但是跟他就是当时我觉得。OK， 这个分我是给他及格的，是过得去的。可是呢，跟他现在的对比来说的话，那个又真的是就太小儿科了。当然我就可以理解。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海岩的戏很多，演海岩戏人也很多，翻拍了《玉观音》的这个剧本的戏也很多，比如说电影版的，也有很多大腕在演，比如说赵薇，这个还有柳云龙都演了这个电影版的，也很糟糕。 说话小心哦，可能有他们的粉丝， 对，粉丝可以来砸我，没问题。但是说孙俪她经受住了考验，所以那一次作为她的入门的一个作品来说的话，我觉得至少在我看来还是表演的不错的。但是这孙俪没有停留在这么一个成功的这个状态当中，她之后她决定了进入这个角色之后，她确实是比如 她就是因为玉观音的那个安心的角色被大家所知道， 对，所知道，但是她没有乘胜追击，比如说赶紧做宣传啊，做流量啊，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说一个演员红了之后赶紧做 IP 让大家知道，然后开始他没有，对，就是收割这个商业运作， 也不知道这人怎么火。 对，但是孙俪你发现他并没有，然后后来他沉寂了很长时间，他演了一些我们比如说一米阳光，我觉得这些都是太 你都没有听说过， 对， 可能我就更没有 听 说过， 我 听 说过但是我都没有仔细 看 过， 因为我不太看电视剧啊，不知道为什么 我仔细是看过这个作品，我觉得确实是没有突破他的演技的状态，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再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那沉寂了很多年，他也演过一些小的这个角色，他也说了他也走过了一些经历过人生的一些经历，比如说跟邓超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再演这个甄嬛传，这一下当然甄嬛传那个作品那个制作是确实是很厉害，本子写的也非常好，而孙俪也把这个角色驾驭住了，可是就像孙俪本人说的，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甄嬛传有时候我们它七十多集，你打开电视机你不知道演的哪集，可是你会发现甄嬛传呢，他甄嬛是在宫中他有这么几个阶段，比如说他一开始刚进宫，然后跟华妃斗，华妃斗死了之后跟皇后斗，然后跟皇后斗完又去了甘露寺，从甘露寺回来，他每一阶段是有不一样的状态的， 记得好清楚。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甘露寺前后变化很明显，因为妆也变了，对吧，他的气质也变了，可是在华妃前后， 西妃的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西妃是不一样，但是在华妃的这个前后，你比如说婉嫔和婉贵人之间，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转换，就是有时候你打开电视你就发现你光看那个画面看那么一会儿，你根本就无法分辨这时候的甄嬛是斗死了华妃还是没斗死华妃，他没有把这个状态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之后的芈月传明显就不一样了，芈月从他青少年的时候长到他最后变成太后统治一个国家统一全国，他的那个状态是在的，就是他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细微的变化，他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物在成长的，对吧，这个不一样。你再往后看那年花开月正圆也是他的一个状态，包括那年花开月正圆他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去他的台词，他的表演更细腻了，为什么说细腻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回顾这个电视剧，你看孙俪作为一个女企业家被朝廷抓到了这个监狱里面，逼迫她要签署这个合同这个协议的时候，她不愿意签，但是她又没办法签，她很无奈，那个时候她就委屈， 鼻涕眼泪一块流，你发现那个状态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演得出来的。 嗯 啊，我们觉得有时候哭眼泪可以往下流，哗哗的，鼻涕出不来，为什么？那这眼泪怎么出来的咱都不知道，但是鼻涕你必须有状态才会真的哭才会有的啊，别这样。我知道这个状态很丑，但是这是真情实感的表露。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孙俪确实演得不错。再说现在这个安家，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本子我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桥段我觉得 bug， 对，它不是特别符合逻辑，符合不是特别生活， 就是生活展示生活的剧，但是它反倒离生活有点远，或者看起来很膈应。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孙俪的表演确实撑住了整个的场面，而且说实话这个安家这个剧本50多集，而且你能看到每一集孙俪随着这些店员的成长，她的表演也是有变化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她周围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些比如说过了让你觉得有点尬，但是孙俪的表演始终是非常非常 的 拿捏的很好， 恰到好处。 对对对，而且房四锦这个角色咱们俩一块看的嘛，从头到尾你会发现其实她也是一个很矛盾很复杂的角色，就是她一方面她是一个店长，她有那个范儿，她有那个气质，她的业务 很厉害，她很自信很干练，但是她内心其实自卑的。他的原生家庭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的帮助，还不断给他拖后腿，而且他没有就别人有985啊或怎样的，他有自己的文凭，他不是，他的文凭是造假的，他害怕有一天东窗事发，他要玩命的工作赚钱证明自己。 还有一个嗜血的妈 啊，对，就是说他这个一个始终在拖后腿的这个家庭。 就当时正看的时候，然后又想让看到别人的剧透，然后又怕剧透哈，就想知道他妈到底死没死。张桂宇， 人都会有一丝。 不过演员真的演的也很好， 是，就是丁嘉丽，当然这咱们是话外题外话了啊，说丁嘉丽演的确实也是不错，所以就是你纵观孙俪这些的她的这些作品，你会发现就是她演的作品并不多，但是每一个都拿得出手，所以我们老说这个戏安家好不好 OK， 有孙俪我就想看一看。所以就是我们说 娘 娘 出 品 必 是 精 品，对，一定值得看。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没发现就孙俪跟现在的很多的这些演员不一样的是她的曝光率太低了。我甚至不知道她跟邓超之间生活当中的互动是什么。我当然有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写过他的文章，就说哦，他们俩人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互动，比如说两人都很忙，那下班回家以后谁先到家了给对方挤个牙膏。我觉得这是一种很 是吗？ 对，这就是 细节的， 他只有这种就是一个小很小的细节表现他们夫妻之间的这种互动。但是更多的你发现真的没有，他没有什么新闻，他也没不去接什么活动去曝光自己，他代言也很少。但是他真的是就是 这是不是也是他自己营销的一种方式呢？比如像即可营销一样的。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你 越想关注但是我越掩藏， 对， 跟你保持距离。 我觉得这一点你就说说到点上了，就是你发现你想了解孙俪，你想看到孙俪，更多的是你通过她的作品，你去看她新出的这些电视剧，你才能看到孙俪，看到她的曝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她本身的演员的这种形象的营造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我觉得就可能有的明星，她显得很高级，有的明星可能运作的就把自己越走越往下出溜的这种感觉。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显得高级。一个是当然是外这个包装啊策划这些是很重要，我不排除这个，但是你确实也是得有响当当的作品，比如说孙俪她真的拿得出来，她的这个演技她的这个业务那是确实是厉害。当然孙俪说她有没有问题呢，也不是没有，比如她的这 普通话 确实是 哦，好吧， 前后鼻音部分又赶上了房四锦。 娘娘，我还是很喜欢你的，这个普通话我是可以忍的，尽管对于其他好多人普通话我都忍不了。 尤其是我觉得像在这个安家里面哈，孙俪的这个名字，她这个角色的名字叫房四锦，因为她之前叫房四景，后来呢叫房四锦，所以这个刚好又是个前后鼻音的。我相信孙俪自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 把这个。 所以我也看到之前她接受采访说。比如说像《甄嬛传》、像《芈月传》哈，他都特别是像《芈月传》的时候，他向导演是要求过的，像郑晓龙郑导导演要求过，他说我能不能自己配音？他也去试过了，他也找过就是相关的这种配音的导演去试戏啊，就试这配音的戏，但是最后就是郑导还是没能松口，还是没能同意说让他自己在这个电视剧里出现他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可能多少还是会内心当中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还是为这个剧着想，对吧？ 对对， 可能这也是娘娘自己的痛点吧。每个人都会有弱点。 对对对，但是他我觉得就是他还是在不断的去，就是他承认自己的弱点， 他去面对自己的弱点，他去挑战自己的弱点。比如说他在台词上他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之前你比如说像刚才你提到的《芈月传》，《芈月传》和《那年花开月正圆》里面这两个戏其实接的相对来说比较近啊，就是最就是前后推出的这种戏。那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从台词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是着重关注了一下孙俪的台词，他在《芈月传》里面他说完台词之后他不闭嘴，他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他发完这个发完这个音说完这句台词以后呢，真的是这样吗？ 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娘娘才没有像你这个样子， 我没有，他没有，但是他很夸张，就我很喜欢关注这些细节，我以为只有我注意到了，其实孙俪本人也注意到了，所以你在看《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你不要有这种很明显的特点去让观众抓住，因为会干扰到你的表演，就像不要过度的曝光你的个人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你阐释的这个诠释的这个角色一个道理，所以孙俪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对，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我再说回到他这几部作品，比如说我们还拿最开始他出道的作品《玉观音》，用《玉观音》用这个海岩的作品出道的明星太多了，我们之前说过太多了，对吧，你能想到 同一部剧里头也有好多， 比如说海清 叫得上个儿的， 也是从他这个《玉观音》里出来的，对吧，佟大为从《玉观音》里出来，当然虽然佟大为之前也接过一些角色，你比如说《永不瞑目》里的欧阳兰兰的这个袁立也是从这个海岩的戏里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陆毅也是从那个剧里出来的， 海岩剧， 包括还有《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里面，从那个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就是算是后来的流量小明星吧，但是也没什么名气了。 说了好多暴露自己年龄的剧啊， 没关系， 好多剧我是没有看过的哟。 对对，你比我年轻呗， 谢谢你啊。 然后你比如说像那个刘烨。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里面演的这个角色，还有像那个印小天，还有于娜，这些都是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在海岩的剧里为什么他们就没有火而孙俪火了，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很在意自己的这个演艺事业，他是把它当做事业来做的，当做事业难度在哪儿？就是首先你要排除很多跟你事业无关的一些利益的诱惑，再有就是要就像我们主持人一样，比如说你做一期节目，你想发展你的，如果当做事业而不是工作的话，你就得硬着头皮去听自己的问节目回听，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去改正。你做过这个的都知道有多难。那孙俪她做到这一点了。 两年前我们是主持人，不是现在。 对，但是孙俪她就做到这一点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当然这个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孙俪接了海岩的戏，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啊，他也被维持住了自己这个高起点啊，高起跳的这个状态。 细胞人嘛， 对 对 对对，所以、 角色的定位设计本身就很好。 对， 所以如果你再上心去演的话，可能你不想出名、不想出来都难， 都难。对，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像 啊，怎么没人找我？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海岩的这个作品是一开始他先写的书，然后呢，书被大家熟识之后，大家就会想看电视剧是怎样的，所以他就会有一定的这种期待，所以在这个电视剧没有播出之前，他就一定有一定的人气了。那这也是双刃剑，就是如果你要是差强人意，那你瞬间就弃剧是分分钟的事情，如果你演的真的很好的话，那你火也是很快的事情，所以孙俪就把握住了。那当然将来有机会啊，我们将来接下来的节目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再一起聊一聊海岩的这些作品，因为海岩作品我也真的是看了很多，也追着看了很多啊，尽管现在他 你是受你爸爸的影响吗？ 对对对， 我知道你爸看好多海岩的书， 因为我爸爸的这个小学同学跟海岩后来是同事 啊， 对，他们都在公安局工作，所以为什么海岩的他作品里很多都是跟公安有关的，是因为他原来在公安局工作，他有很多的这种 经历， 对，他有经历有素材，所以他这个作品很多都是依托在这个素材上进行创作的。所以说回到孙俪，我觉得就是在看安家的时候，你就是又让我回到这个对于一个演员的这个素养和要求上，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安家里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大腕儿，但是他演的是一个小配角， 对， 对吧，就是你发现 新美娟老师简直了， 因为他就那么几集，但是他演的也确实都很好。如果新美娟后来他接受采访，他不说他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里面跟孙俪也演过一个这个对手戏， 慈禧， 慈禧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家的状态当中，就是因为整个演艺界现在 不是一个特别高产的这个状态，所以很多演员可能也是很久没有接到 戏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对吧？ 但是他们你会发现在这个 不是低质量的重复， 对，不是低质量重复，就是你拿出来的，你哪怕就是有那么两三集的这个戏份，但是你会发现他真的把他的这个专业拿出来了，在所有演员都会尽自己全力去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谁的演技是真的好的，谁的演技是不好的，这个也是一个考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更觉得孙俪这样的演员，用现在的一个话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切啊，因为对很多流行语言我也不是特别的熟悉了。我觉得他是个宝藏演员， 奥利给， 奥利给，很， 其实我也不知道用的对不对， 很难得，很难得，就是能碰到这样一个，就是 对，就是特别是你在这个演艺圈本身是很浮躁的这样一种状态哈，可能个人就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资源，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的一方这种天地。特别对于孙俪来讲，她一开始尽管说起点很高，可是她毕竟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人，所以她怎么能够在这样的职业的生涯当中能够做到今天这个位置？相反是很多科班出身的人可能都还追不上他，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玩味的。 对，你想想孙俪在拍完《甄嬛传》之后，她的这个知名度，她的流量，那已经秒杀了很多所谓现在的这些流量小花、流量小生，对不对？她没有去赚这笔钱，而她静下心来继续去创作，想自己怎么能够去突破。她知道《甄嬛传》里面她的那配音的不是她。但是他希望能够在台词上有自己的这种状态和突破，他去努力了，那这个可能损失掉很多赚钱的机会，但是他没有。所以我就发现，就是你会之前有一些这个舆论啊，包括一些批评，就说孙俪一级现在是整个在演艺圈里面演员的这个一级的片酬是单集片酬是最高的，啊，有人就说风凉话，说啊你给我一集80万或者100万，我也能拍。不对，是他先有了这个价值之后他才有了100万。问题是我觉得现在更残酷的一个问题是，你给孙俪100万一集，他能拍出来好东西，但是现在是有一些演员，某些个别的演员，个别的流量小生，你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但是 其实也不是很个别，一票人吧， 对，你给他1000万，他不一定能出作品，他出不来。这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 还真是 业务水平， 给我1000万的话，估计我已经被钱砸晕了，也出不来作品。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他可能，即便他尽力了，他也不，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他的这个呈现一个演员的这种素养，包括他的业务水准，他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或者钱能买来的。就是你不一定是说你花更多的钱就能换来一个更优秀的作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孙俪确实给大家带来了眼福。 对，其实不是简单的说这个用钱去衡量谁的价值的问题，而是说你是不是物有所值，是不是物超所值，是不是能给观众带来真正的愉悦，你这个角色是不是真的能走进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对吧？就像我们记住娘娘一样的，还能记住几个演员所塑造的角色呢？现在越来越少了， 对，基本 上才会觉得这样很珍贵。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我可能说一句，可能又是会引起一些大家的这个反对和反感啊，没关系啊，您可以尽情的踩在我们的视频， 反正 有 娘娘给你撑腰哈。 我就觉得就是在《甄嬛传》之后，那么多的清宫戏，包括后来也有一些很厉害的，比如说《延禧攻略》啊，比如说《延禧攻略》，比如说《如懿传》，我必须承认，它是拍的真的是非常不错，《延禧攻略》的这个调色。非常漂亮，包括这个《如懿传》里面， 你是指它画面的讲究， 画面的非常非常讲究，包括《如懿传》里边的那个周迅，他也是很会演的演员，包括这里面的里边也有很多很多，就尽管名气不大，但是确实是演技是非常不错的演员。但是你会发现，真正能够达到角色的演员的这个选材，包括这个剧本，包括一些道具啊，这些所有的戏都能够完美结合的戏，真的是只有《甄嬛传》，不然的话大家不会这样反复的去看的。所以包括现在我们再说回来， 对，他重播的这个几率可能都快赶上《西游记》了， 是，真的是快了。 但即便 是 《西游记》的话，我长这么大，我也从来都没有说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 好吧，你 不知道为什么我 可以去补课 哦，有可能吧。 但是我反正想说的什么呢？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再来看安家。跟其他的目前我们来看到的其他的一些网络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电视剧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制作上乘的电视剧。所以让我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很多像奚美娟老师啊，或者海清啊这样的，就是很优秀的这种演员。我就觉得就是希望通过这部剧之后， 能有更多的，不管是在网络上播也好，在电视上播也好，能有更多的 这种，这个剧也是在电视上， 也电视上， 哦， 对，也在电视上播的。对，我就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剧，这种就是不靠流量，而是真正靠实力的这些演员能够走到大众面前，呈现更多的让我们觉得有话题、有话想说、有话想聊的这种作品出现。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安家之后，我是给我带来的一种最大的这种期待。 是，或者说换一个角度讲，就是其实流量本身不是原罪，对吧？ 嗯， 就是说，如果说你既有上乘的作品，你还能够有很好的人缘，我觉得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对吧？但是就怕是不知道从哪儿你就冒出来了，然后突然一下你还能挣很多钱，你还能所谓的流量小生小花，但是其实你没有一部能够拿得出来的作品，没有一首能够叫得响的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反对的。那说回到娘娘的话，其实我觉得好的演员可能就是你看他的戏的时候，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他不觉得他是在演戏，他可能呈现的就是生活的原生态的这种状态。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愿意去多看他一眼，因为至少我看他的戏不会犯尴尬癌。 对对对，就是你像说的，就是有些觉得要不就过了，要不就没到，就让人就很不舒服嘛，对吧？但是孙俪肯定是这一点来说的话，他肯定在这个方面的处理已经远远超过很多很多很多演员了。 嗯， 再有一个，其实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就是有一些流量小花小生什么的，就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连个也没有歌，也没有影视作品，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引来了一堆。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希望，就比如说大家要是听了或是看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啊，有真正的这种流量小生或者说小花的粉丝，也可以尽情的过来那个拍砖，对吧？也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我们也能有机会去交流，你们到底喜欢这些小花小生，到底喜欢他们什么？ 那我相信啊， 嗯， 公平来说的话，他一定是， 或者就有一些点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地方， 对对对，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就是可能他们确实是有一些点被别人抓住了，然后就喜欢他，我相信他有他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就很多人这种观点，就是那些流量小生、流量小花，他们昙花一现，火不了几年，然后就消失了，然后就有新的一波小明星会出现。 嗯， 那孙俪不是，孙俪是为什么？孙俪这样的演员是，他隔几年才拍一部戏，但是他每一部戏都能维持到一个很好的标准和水准，能够维持到一个很好的人气，这就需要去思考了。 常青树吗？娘娘可能会不开心哦， 但 是娘娘还是很年轻哦， 这个 常青哦，艺术之树常青哦， 好吧，对对对，就不暴露年龄了。好吧，总之我还是期待孙俪能有就是更好的作品。当然我也第一，我是期待孙俪能有更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因为毕竟她的作品我都会愿意去看。 嗯， 因为她是质量 票房的保证， 她尊重观众。 她没有拍过烂片吗？好像也有 一米阳光，我觉得是烂片。 但我觉得她好像是不是跟她老公一起合作过？当然哦，邓超老师我也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好 像花一样，还是很好看的。 合作过一个电影，嗯，叫什么？就是什么失恋还是怎么怎么着， 哦，那个就不提了， 嗯， 那个我觉得是娘娘尝试下海的一个不想说失败还是没，因为我没有看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孙俪，哎，我这么说的话好像我喜欢她就是好，什么都好，我觉得不是一种尝试吧。 不是 不是的， 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演完《甄嬛传》是个高高在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一个角色，之后再去挑战一个喜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她可能也是想拓宽自己的戏路。但是我真的觉得 满满都是爱啊，满屏都是爱，为了她老公站台，啊， 对，确实是，我觉得也理解啊，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也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反正我给我感觉吧，第一我是希望孙俪有更多的作品出现，因为她的作品我都会去看，我觉得她的表演是尊重我花时间去关注她的剧的。 嗯， 再有一个 值得你花， 对，值得我的花这个时间。再有一个呢，我也希望能有就更多像孙俪这样的演员出现，而不是说大家就是昙花一现，有作品就炒作一下，这还尚可，现在甚至是没有作品，叫不上来作品，但是还去炒作自己，我觉得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孙俪那样的演员出现，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这种聊得起来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还是对大家来说更好的一个局面吧。 嗯嗯 嗯, 嗯, 嗯,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是我们的第一期， 很开 也 心，很开心。 是，对，是我们的处女作，希望大家能够轻一点拍砖啊，如果要拍砖的话，都拍向我哟，他是非常非常努力的，看今天。 拍我也可以，拍我也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好的坏的，我希望知道大家的这个感 好 受。 像是一首歌，好的坏的什么 啊，是吗？ 歌？ 好吧， 哦，好 那 吧，有点 网 尬。 友可以把那个这首歌，如果你看到这些，把这首歌的歌名发过来，我们也听一下啊。就是包括比如说，如果你看了这期节目或听了这期节目，然后你觉得不赞同我们的观点，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也许真的有一些我们是没有关注到的，或者是我们对某一些这个 IP 流量小生会有一些误解。我当 没 然 有 希 误 望。 解，没有误解，只是说我们太不了解他们 对， 了。 宝藏是需要挖掘的嘛，我们是本着希望能够挖掘到更多宝藏的这个初衷去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不管拍砖也好，点赞也好，但点赞更欢迎了啊，都希望至少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有 怎 什 么 么 关 话 注？ 题 怎么 一 关 起 注？ 聊 怎么 啊？怎 联 么关注 系？ 呢？ 啊， 第一条路径就是你可以在 微 微 信公 信 众 上 号， 搜索"巴黎傻娃"这几个字， 同名的 同 哟， 名"巴黎傻娃"啊，就可以找到我们。还有呢，还 还 有 有 YouTube 啊， YouTube， 如果说你可以上的话啊，还有 Spotify，这是一个 播客平台， 啊播客平台啊，还有 B 站、哔哩哔哩啊，搜索"巴黎傻娃"。 当然我们也会在，比如说在 YouTube 上啊，或者在哔哩哔哩上，会有一些更多的不一样面向的这种曝光。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比如说在巴黎的生活，包括巴黎现在目前的这个疫情的状态，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两个频道，哔哩哔哩还有 YouTube。当然了，Spotify 更多的是播客嘛，因为我们俩之前做广播，所以呢，对这个声音的呈现会更加的。不能 得 说 心 得 应 心应 手 手， 一些， 我觉得 为 可 什 能 么 更 不 多的 可 是， 以？ 我 当 觉 然 得 可 是 以。 对我来说这种方式可能更亲切吧。毕竟有这么多的美好年华，就放在这个事业上 看看，这就两个话痨在这个地方。刚 才本 好 来 吧， 已经 越 要结 说越 束了，又 多。 说了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 好吧，今 那 天 最 不 后告诉 说 大 了。 家名字啊，我叫 Eve。 我叫 Jeff。 OK，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巴黎傻娃，下期再见， 拜拜。